呢鑊真係夠錯，呢鑊真係。嗱我唔知道，你唔好講個字啊！你唔中意講個字，你唔中意講個字啦。但係 你一隻一彈， 係啊係啊， 佢應該賠翻錢俾佢。 付翻錢俾佢啊！ 照常嚟啊！ 唔知啦，我就唔知啦。咁但係試下望翻上嚟嗰幾個禮拜，又真係喺當其時嘅環境咧，你好難預見到今日呢個狀況係嘛嚇，都唔知道打唔打贏，又嗰陣時有咁嘅特殊嘅情況。咁但係就我諗啲即係試下望翻上嚟啦，嗰個當係一個人生嘅經驗啦， 係嘛？因為要參選， 因為參選啦， 清咗場官司， 清 咗 官司嚇， 參選。 咁但係嗰啲時間就冇人賠償咗翻俾你㗎啦。就算真係有得賠嘅話，我相信冇啦。但係嗰啲時間係喺入邊嗰啲時間，你當係多一種人生嘅閲歷啦，係嘛？咁但係至於個長毛嗰個判刑咧，其實我就覺得比較突然嘅嚇，因為仲有冇一個上訴嘅渠道，或者再去即係去 review 複核呢個案咧咁樣嚇？咁但係起碼就要即時入獄啦。咁個刑期就四個禮拜嚇。呢個刑期咧，嗱而家計上今日就6月幾號？六月八號係咪啊？ 嚇，唔知 啊，今日六月八號。咁咧就如果今日呢個刑期即係四個禮拜之後咧。好大一個問題就係睇唔到世界盃，睇唔曬世界盃，睇唔曬世界盃 嚇。直播未必有。 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講呢樣嘢啦。但係其中一個比較有趣啲嘅問題咧，就係咧喺佢坐監嘅時間入邊咧，履唔履行到嗰個立法會議員嘅職責？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當年我係問過佢嘅，即係都係幾年前啦。咁原來係得嘅，係啊。所以得嘅意思就話咧。佢可以當嗰個監獄係一個酒店咯，咁咧佢要去立法會開會嘅時候咧，咁就啲我諗唔知警方或者咩就護送佢落去啦。咁佢開完會嗰時候咧，咁就翻去瞓覺。 咁都唔係損失好大。 佢亦都唔係第一次咧，就阿毛咁我諗佢都即係如果我冇記錯，今次係第三次嚇。第二次嗰次其實就比較轟動嘅，因為嗰陣時佢啱出嚟，咁我都特登揾佢做個節目啦嚇。咁但係第一次咧，其實就唔係咁多人知嚇，嗰個就好長時間。亦當其時，其實佢亦都冇今日呢個知名度嚇。咁亦都可以講翻啦，即係以前喺1997年之前啦，即係去到1980年代嗰個港英對當其時嘅激進派嘅打壓嚇，亦都係相當之嚴厲嘅曾幾何時嚇。咁呢個情況就到1990年代先開始收斂少少。 因為當時嘅四五行動成員嘅當咗係左翼或者左派嘅。 咁但係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這個判刑本身咧，其實個政治意義係比以前更加大嘅嚇。咁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啱啱呢段時間就香港有好多政治上嘅爭議，包括咩咧？譬如七一。又或者這個講了很久很久但是仍然未實踐的佔中的問題，甚至到以至到啱啱對上個禮拜衝擊立法會的問題，咁喺入面嘅，譬如話即係呢啲比較係知名度比較高嘅議員，又或者係呢啲抗爭運動嘅朋友，佢無可避免掉，即係喺呢個運動入面或者呢種咁嘅抗爭形式入面。佢要表達出一種立場，即係究竟譬如話衝擊立法會嗰個問題咁樣，即係衝擊嘅程度應該幾多？係咪去到尾應該講仲係要有一啲妥協嘅空間，又或者即係佔領立法會，其實已經係開始變成咗另外一個類佔中嘅一個政治運動。其實喺呢個時候係開始緊呢啲比較激烈嘅討論嘅，而正因為呢幾個激烈嘅討論咧，我哋撇開嗰啲所謂個人恩怨或者呢啲即係 group dynamics 嘅問題，事實上個問題是存在緊嘅。就你佔中，如果除咗呢個 option， 除咗呢個選擇之外，佔領立法會係咪另一個 option？ 又或者甚至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做到一樣嘢？但係呢個時候咧，阿長毛呢個判案就話俾聽，咦？呢個政治上或者喺呢個抗爭上面，其實個判刑本身。是會越嚟越令到好多人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究竟而家剩低落嚟嘅一個相對比較成本比較低嘅抗爭嘅行為，仲喺邊度嚇？咁但係而家其實大家睇到開始睇到就係呢個空間係越嚟越收窄嚇，即係立法會嗰個情況已經係體現到一個就係你如果唔係咁做法嘅話，好多時嗰個抗爭嘅效果已經係相對係出現咗一個。 邊際遞減的， 即係你喺街嗰度集會或者政府總部扎營啊、絕食嗰啲已經冇效啦。依家佔領立法會係一個和平，都係和平嘅運動。咁佢升咗一級，就係當係有啲阻礙住個議會或者係個新聞必須要關注或者必須要報導嘅嘢。但如果你中間即係呢啲咁嘅升級嘅嘢，最當然最好就係普通嘅絕食或者普通嘅示威遊行，政府都睇下個民意，跟住係有反應啦。呢個最好嘅狀態。如果唔係就係、是。推求其次就是在和平的運動度俾佢係升級，但如果你將嗰個升級，即初步嘅嘢唔理睬，跟住係稍微升級一下，又用刑事嘅方式嚟檢控嘅話，就唔好意思，一跳就跳去暴力嗰度， 係啊， 流血 嚇。咁所謂嗰暴力嗰個問題，其實喺阿周南嗰、那個即係講話已經見到啲端倪啦。咁第二節我哋會即係詳細啲講講呢樣嘢，因為嗰個唔係講笑嘅，嗰、那個我諗係一個比較嚴肅嘅一個政治嘅信號嚟嘅嚇。咁大家其實要。多過關注我，好過你關注呢啲網上呢啲大家呢啲互相互騙嘅情況啊！ 周南唔知講乜我，我嗰次喺火車嗰度，我立一立，見到周南名，我以為我自己嘅諗法要細細，即 係唔係你阿陳文，我發覺你有陣時你都幾樂觀嘅，你見到呢啲嘢，你唔係諗啲負面嘅嘢，你係諗啲正面嘅嘢係嘛？嗱，咁既然你咁樂觀啦，你睇下長毛呢個判監咧，你自己樂觀，你睇下究竟係會點樣？ 今日又咪坐緊住上訴，可能會得直咧。 而家就咁樣，即係起碼一樣嘢啦，呢個即時還價啦。我就講唔好理佢，即係將來得唔得直啦。佢個情況都同阿即係當年阿黃仁達嗰樣，你坐先啦，唔好講咁多啦。即系黄大哥系自愿，佢呢个就系即时入狱咯。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一个立法会议员，佢2011年有呢个咁嘅案件，咁跟住咧佢要为呢样嘢坐监。咁但系以譬如话呢一类抗争嘅议员嗰个行为嘅模式，或者佢嗰、那个政治嘅立场，佢好可能将来不断会发生呢啲类似嘅事件，即系不断会有啲，甚至每一次嘅刑期喺未来你可以见到系加长啊嘛。咁今次因为个刑期相对比较短啦，就冇即系出现嗰个所谓讨论应唔应该罢免佢嘅问题，因为即系佢唔同支媒中一次嘛。但系大家可以想象一样，点解我咁即系攞第一节出嚟讲就话类似阿长毛呢个情况，即系做咗立法院之后，难保你下一次唔会喺郁敏身上发生。 嗯， 系咪啊？咁即系其实喺嗰、那个对上一次嗰、那个嗰、那个检控嗰度， 都似试过一次嘅，因为佢系 嗰个缓刑， 应该系缓刑，缓刑佢就唔可以喺七一嗰度指挥个游行。 咁我要提出呢、這个即系话题个原因就好简单啫，就系话去到呢个阶段咧，其实差唔多所有参与抗争嘅人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就要就要坐监 吓。 這個已經是一個在大家面前呈現的一個情況，但我強調我不是講佔中啊，即係佔中那個就 佔中是假的，一開始就知道假的，假了兩年都仲假落去，就嗰班人有問題。 反而不是在那個譬如一些咁講到咁即係咁詳細或者講到咁長時間，而係話講緊一些很簡單的2011年嗰個衝擊嗰、那個。即係提報機制，那個論壇就係一個咁簡單，而甚至當其時嗰個情況，大家睇到即係嗰個檢控本身已經有好荒謬嘅情況，特別係黃文大哥個啊嘛，佢即係喺出邊行，即係個件事已經發生咗先行入去嚇，咁啊竟然檢控佢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話，即係嗰個形勢本身咧，其實好可能係將來發展到就係特別針對幾位嘅所謂係激進。以至到甚至本土派嘅朋友咯，咁呢個係未來嗰、那個即係、就是、單從呢個案件本身睇到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狀況啦。不過正如頭先我講咧，你睇嘢就比較樂觀啲啊嘛。你要樂觀嘅方向喺邊度咧？個角度喺邊度咧？ 角度共產黨就係冇料到啦，好簡單，即係佢得個客字。咁港共政府亦都冇料到嘅，佢專門做一啲錯嘢嘅，即、就、係、是、你封住佢，唔俾佢和平行動咁啊，你咪係冇行動，但係一有行動就係、是。暴力行動，或者你成日整到啲人坐監，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坐監冇問題，啲市民亦都改變咗話抗爭嘅結果就係會坐監，咁結果就係我哋北方話共產黨啲北方話叫破罐子破摔。 個原因咧就係、是大家對即係呢個坐監呢個問題開始嗰個態度上有所改變嚇。咁事實上呢個亦都係嘅，阿長毛對上一次坐監同今次坐監呢、這個呢、這個情況又即係出現咗一個即係大家睇法完全唔同咗咁但係我聽講今次就唔使剪頭髮 上一次就剪咗， 上一次就剪 咗，上一次就剪咗，剪咗冬菇頭咁樣嚇。咁但係我諗即係正經啲去講咧，就係話今次呢個坐監嘅行動咧，即係坐監嘅判決咧，其實我覺得係會令到凝聚喺呢啲抗爭運動身邊嘅朋友出現一個更加情緒高漲嘅一個甚至可能即係我諗有集體去探監呢一個咁嘅做法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阿長毛嗰個咧，始終係一個即係比較知名啲嘅例子啦。大家除咗知名啲嘅例子，亦都要睇一睇唔知名嘅朋友，佢哋坐監嗰時候，而家出現嗰個情況係點樣？咁事實上呢，即係呢講緊呢2003年開始啦，嗰個警方對示威人士嘅檢控咧係越嚟越嚴厲，官司亦都即係大家越嚟越難頂啦，因為嗰個檢控嘅時間咧，有陣時係可能即係推遲到個事件發生之後嘅幾個月甚至一年， 譬如長毛呢單嘢就係可能大家都唔記得噶啦。當時嗰個諮詢嘅官員就係林瑞麟，係 林瑞麟， 點解唔知去咗邊？ 而家佢個台上個人就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但台下嘅人咧就歷歷在目啊，即係今日仲會見到啦。咁尤其是咧，譬如話我哋諗緊咧，就係呢一次嘅立法會呢一次嘅事件啦。咁其實而家所謂啲建制派嘅議員，亦都出嚟話聯署要做啲咩做啲咩。咁儘管嗰個地方咧，仍然係一個即係被認為係一個公眾嘅空間，但我估計咧，其實亦都好可能咧，由於被詮釋為係呢個所謂佔中嘅預演，於是乎咧參與嘅朋友或者參與嘅人士咧，可能係個別會受到一啲刑事嘅檢控，咁呢個係有可能會發生嚇。咁當然啦，那個官司本身咧，其實仲會糾纏一段時間啦。呢個係唯一喺香港，我哋仍然享受到，即係仍然擁有到嘅一啲法律上嘅權利。即係如果連呢、這、一個即係所謂legal process 呢個法律嘅程序咧，都變成好似大陸化嘅話咧，基本上一犯事嘅時候，唔好講定唔定罪，已經拉咗先。 行政收行政收留，大陸嗰啲啊，好多名嘅 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嚇。咁已經係即係令到你唔能夠即係再出嚟去參與其他活動 啦。呢個好事嚟。如果香港係一個司法制度崩潰，呢個好事嚟，即係金融中心崩潰啦，就大家唔使玩啦。 都下一節先講呢個，到周南嗰陣先講呢個。 咁實際上而家營造緊嘅氣氛就係慢慢向呢一個即係咁嘅形勢去邁進啊嘛。咁我覺得咧，即使係如此咧，大家唔好俾嗰個即係兇險嘅形勢所恐嚇到啦。正係因為呢個形勢去到咁嘅地步咧，就證明其實佢已經冇乜橋啦。佢就要靠呢啲咁嘅嘢去即係令到大家去被震攝，或者係甚至係覺得係沮喪嚇。咁但係大家會睇到啦，其實喺呢個即係六四嗰晚，有成咁多人去參加嗰個本土嘅呢個尖沙咀嘅集會，其實本土運動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好強勁嘅趨勢嚇。佢強勁嘅趨勢係代表咗就話，即使佢嘅人數未必及得上傳統嗰個抗爭嘅運動咁多，又或者譬如七一嗰個遊行咁多，但係佢產生嘅能量咧，已經係出現咗一個質嘅改變。呢個質嘅改變係令到成個特區政府以至到呢個中共政權出現咗一個強大嘅鎮壓嘅力量。 因為佢哋本土運動或者係要嘅嘢，其實正常嘅嘢啫嘛。即係我哋要翻可以行得嘅街，我哋要限制移民，限制大陸人唔可以未經香港嘅審批，即係無論單方面香港決定嘅審批，或者同大陸協商嘅審批度，唔可以咁樣就落入嚟。呢個正常嘅，大陸嘅城市都係咁。呢個無話可説嘅，我哋要求嘅嘢係正常嘅，唔係激進，甚至唔係溫和，係正常嘅。 甚至可以咁講啦，即係譬如大家有睇到，譬如話嗰個學即係派就係小學派位咁。問題啦，其實是一些很簡單即是基本的權利的問題，就是你的小孩子在你就近的地方可以就學，就是這麼簡單的。但是現在連這個制度本身受到嚴重的衝擊，所以我們一直講的一件事，就是不是說這個平反八九民運或者這個建設民主中國這些可望而不可即， 那些都重要，但那些是大陸實現的事，首先的責任是大陸人要做 的。而抗爭那個具體的戰場，其實 就在香港自己本身的社會制度入面。這個是正正給予了整個本土運動的抗爭的一方面足夠能量和足夠的人數參加的一個最具體的原因的。 另外呢，就是這些事如果答應不到，譬如說限制自由行或者是要求學生或者學童是 夠學位或者夠學額讓他們上學那些，如果這些答應不到的話，鎮壓都是沒用的，因為他一路來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你始終是會爆的，甚至你的社會會崩潰的。 你鎮壓是沒有意思的，你鎮壓了之後的社會會崩潰，即使我們什麼都不做結果都是崩潰。 是啊，陳雲剛才講得很對，就是正常為什麼我拉起兩個話題，就是長毛其實跟本土運動無關，但我們講的就是這個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鎮壓，如果它覆蓋面是越來越大的話，它必然是去到一個程度，就是針對本土運動的抗爭的。而在那個情況之下，再強力的鎮壓是沒有意思的， 沒意思，因為普通人已經是受損了，現在不是說我們不拿那些東西，我們有的東西被人拿了嘛，而那些東西是民生必須的東西 嘛。嗯，北京在香港鎮壓的話是第二次冷戰的開始來的， 是啊，嗯，是啊，即這個是陳雲講到的具體的樂觀的角度，嗯，就是因為一旦這些東西是涉及到香港人本身的民生的切身利益的話，嗯，任何強力的鎮壓都是徒然的，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權利，它是權利，但是很簡單，其實是生存空間的鬥爭，是生存，即是共產黨的生存，講的生存權。 好，我們第一節要結束，看一看毓民的在立法會的發言，接著第二節我們講講周南的講話。 黃毓民，先咧，即系我排到第二个系讲呢个，即系而家嗰个拨款咧，但系我唔会讲嗰份嘅，因为你而家唔解决啲根本嘅问题，冇得搞嘅。所以我希望即系法律顾问咧，即系好清晰话俾大家听。嗱，你而家即系要剪37A啫嘛，其实好简单，系咪啊？但系你去点样判断我哋？譬如我根据37A提呢啲修订要处理嘅时候，你点样 cut 咧？系咪？你唔可以夹硬嚟噶，我话俾你听。打緊官司的呢啲係頭先梁國雄講，喂，你議事規則通過咗啦，所以搞到啲事務委員會主席可以趕嗰啲行為不檢嘅議員離開議事廳，呢個係議事規則修改之後通過啊嘛。你而家憑乜嘢？你憑乜嘢去唔俾人哋提37A，或者你俾佢提37A嗰個數目你限制，然後你用咩嚟做判斷呢？你點可以咁樣剪法呢？喂，這個真是打交的，不是講笑的。 哦，你表達完了，我們相信 聽明了你。 是不是？ Okay。 你的解釋是不清楚的嘛。喂，你的解釋是不清楚的嘛。你都很清楚答了議員，主席你答了議員，即是通過法律顧問解給你聽，答了蔣麗雲一項就不是代表真的一項，那你講了，是不是？那現在多於一項你又要剪了嘛。是不是？然後你又用法律顧問的意見了嘛。喂，大會主席就得了。他要承擔個政治責任，而家官司打緊咗喺中審法院。 好啦，我 唔係你憑乜嘢先唔得嘅？呢個係聽，你一定要俾佢提，係咪？你可以裁，可以秘書處大家去揀。喂，有啲重複嘅咪唔俾佢提咯。你只能夠咁樣嘅咋？序列式啊，呢啲係得。你冇夾硬嚟嘅，冇得夾硬嚟嘅。 OK， 好啦，嗱，完咗發言完畢。我希望嗱，好簡短去簡短處理。主席，嗱，件事咧。對不起，我 37A 你限制我們根據 37A 提這些動議，然後在這裡處理的話，這個是沒有得了的。好了，我現在就將剛才大家對現在的處理 37A 就未進入到的，我就希望再即清楚一點。現在剛才講的是劃線發言的問題，我希望很清楚的，法律顧問實際都剛才都講了處理這些主持的一個職責啊等等，我希望在這裡我就不再嘥大家的時間去討論應不應該劃線。現在都實在給緊所有在這個項目裡面發言的同事一路發緊言的，所以我更加不希望就請產生法律顧問同大家在這裡來到討論，好唔好啊？有關嘅事項咧，我哋會擺喺其他嘅途徑咧，我哋都仲會處理嘅。呢個係咪一個根本咧？我哋而家就進入翻項目咧，就冇一個產生咗呢個阻礙到項目，好嘛？咁我哋而家進入翻發言。 言的，還有十分鐘時間的。黃毓民議員，俾你好簡短嘅再回應啊，好嘛？ 你而家咧就處理而家呢一個議項先，係咪？咁又俾大家發表意見，到最後你就要表決噶嘛，係咪咁啊？定係跟住就係你俾佢講完曬啦，所有人講完曬之後，好多輪講曬之後就處理嗰個37A，係咪咁樣先？就唔係呢一個議項嘅表決， 係根本未到37A，一陣間先處理，所以我頭先講咗。 我要知道係而家嗱，大家都喺度即係就呢一個議項去發表意見啊嘛。 要招人哋俾， 有啲人講咗好多項啦，講咗好多次啦，咁跟住落嚟咧點咧？係咪投票咧？唔係啊嘛， 未到。 OK。 所以你稍安無躁啊！黃毓民議員，你好簡短發言得。 唔係主席，我未講完啊！而家嗱，大佬你哋佢講咁耐，我但我未講完成件事，你未答到我而家法律顧問或者秘書處。嗱，唔係我問問題啫，而家係 OK， 你俾我問一個問題。頭先你話呢一個完咗之後就處理37A嘛，係咪？嗱，呢個處理37A係咪好似你俾阿蔣麗芸嗰封信講？財委會秘書及法律顧問相關觀點和論據，然後作出最終決定，關於37A嘅，定係處理而家啲議員根據37A提出呢啲動議，擺喺度處唔處理？嗱，你講清楚先。 一陣間輪到我處理嘅時候咧，我會宣布話係我哋會一段時間要處理嗰個37A。 唔係，你係處理乜嘢先得？你明白 我哋之前我哋收到嘅處理，同而家我哋都陸續有一啲收到嘅處理咧，我哋都會一併同大家去解釋。 唔係，主席，你唔明白我講咩？我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嗱，而家有啲議員跟住會根據37A就提一大棟嘢出嚟 ，OK？ 咁你要處理呢一大棟嘢啱唔啱？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的争议就是你有没有权，就是说去否决这一大堆东西，否决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上次那封信你是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是不是？法律顾问可不可以答我这个问题啊？一会儿处理什么东西？ 進入到 37A 的處理的時候呢，我亦都會請法律顧問再補充給你，好不好？現在我們都是去回現在我要進行的一些還未完成的，你們一直在說畫不畫線，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是沒有畫到線的一些發言。現在